桥，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

你成为上等人，让你快活，让你幸福。 那你明天就跟我走。 一定啊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哎，凤啊，今天晚上11点在你家刘豪闯门。 也好，我这有事要与你商量。爸， 大少爷，罗贵给你请啊。 什么事？ 老爷吩咐让大少爷去关心关心太太的病。 现在？ 就现在。 也好，四凤，晚好，挽上你的袖子，再见。 四凤啊，今天他又给了你多少啊？ 谁呀？ 你呀、啊，女儿心海底珍藏的深呐、啊。我知道他喜欢你，送这送那，这我都知道。 看你说话那神气，你又要做么事啊？ 四凤啊，你爸爸我这几天手机背，哎，你就把你那点私房钱露出点，让我还赌债，还清了我就罢手了啊！ 不，我没有钱，没有料。 四凤啊，你妈今天打老远的赶来看你呀、啊？ 妈要来。妈知道我在这里， 是太太让我叫她来的。 太太， 这次啊，她要自己对你妈说，让她带着你卷铺盖滚蛋。 太太要我走，为什么呀？ 那你自己明白呀、啊。 我， 她治理大少爷。就大那么几岁， 你又胡说。爸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这好办呢、啊、怕你爸爸我哎，你爸爸我会捉鬼，你爸爸我还有用啊， 都在这里，这是我预备给马添衣服的，你先拿去吧。 哎呦喂，我就知道我女儿疼我喂。哎，四凤，哎，老爷吩咐等一下太太的药煎好了送到楼上去啊。哎，别忘记告诉太太一声，是罗贵惦记太太得病。 妈来了，我还能待得住吗？我和平怎么办呢？ 迷雾

很好，我宽恕你们呐、啊，平儿过来。什么事吗、啊、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，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么，你要去？ 去干饭事业。 你要去也好。 不，仆人，雷雨就要来了。 把窗户关上。 梦成灰，我愿 人都说人生当有为，爱情价高贵，写不必飞，写不必飞。母亲，你有什么吩咐？ 这火把绣得正好。 那是四凤绣的。 我也曾绣得一手好火把。 是是是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 等等，你把它还给我。 你这个下

没去啊。娘娘，你还不知道，刚才王爷们家又打了四枚交尾，把他大门我喊了五度喊大声去做那张小了， 当真？ 当然是真的了。 听说是弟弟名人去做他，不与我心中乱世 吗？哎呀，弟弟呀，弟弟， 你得到人之天上人，就比夫妇将他争王法。 哎呀，真把我惊到了，我何必为他擦肩啊？ 看他分面红人，不合气浑身不准半点归，举止行动都文雅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是个中天好，谁信他为娘举人来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，扮作乡民多苗内。 弟弟呀，弟弟， 你谁说名人

Thank you. 他心里有点不服气，但他也不敢出声。见此情，我心是宁静，我养家不忘恨，只留下这一条根。灯光本是娘生的种，难道是你不诚心？我诚心，我叫他今一时来仗义，不加管教真灵兵的杨宗保，我不是破天门的末日鬼影，是凡尘转到了东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宾。